君莫笑如此名声大噪，看到的第十区玩家也都兴奋了起来。于是很快，一些加入讨论的第十区玩家把君莫笑在第十区的风光事迹一一列举了出来。于是，君莫笑值得可疑的地方又多了一些，投诉区再度被刷。但随后官方做出的反应却让玩家集体哗然。 投诉区方面果断直接出了一个置顶帖，表示今日玩家大规模投诉的君莫笑一事，经查没有任何违规，相关投诉请勿再发，一次警告，二次禁言。荣耀官方投诉的受理口碑向来还是不错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向来公正，不多解释。如此处理。 正是投诉版一贯的风格，玩家哗然的并不是这个，他们哗然的是，既然投诉区这边说了没问题，那么君莫笑恐怕就是真的没问题。这么说来，无视20级的等级和装备差距，把每个人都从头连到尾，这全是个人实力了。至于那闻所未闻的武器， 闻所未闻，那当然就是银武了。这人竟然还有银武。有关君莫笑的讨论开始蔓延，已经不局限于竞技版了。只要是荣耀的板块，就有关于君莫笑的话题。叶修也终于是有所察觉，很明显的一点，他无论走到哪里，场外都有观众。 而且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ID不断重复的出现，明显就是跟着他的。你火了？ 陈国在一旁笑着，两人都是很快就想到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观众，很显然是叶修打了这么久，已经迅速在竞技场这边出名了。不出名才是见鬼了！陈国心下嘀咕着。 他在旁边也是看了好久了，看得最后都麻木掉了。叶修这哪里是在竞技场打比赛呀？这根本就像是在打沙包一样嘛！每场比赛进去、出手，然后结束了。打了一天，一场都没有输。不，说输这个字眼都夸张了，根本是一次波折都没有遇到过。 只要叶修一出手，那就是一帆风顺的打到结束。喂，你不累啊？陈果甚至有这样问过。在他看来，叶修每场都打得这么狠、这么准，一定很辛苦。累？为什么会累啊？ 结果叶修反问。 常常都这样打。陈果含糊地说着， 他有点不知该怎么描述才准确。 哦，没什么，很轻松。陈果明白了，叶修眼里这些玩家根本就不是对手，而是蝼蚁。那些连击就好像随便踩向蝼蚁的一脚，对他来说轻易之极。但问题是，蝼蚁根本抵抗不了。于是，蝼蚁们惊叫着：“好厉害呀！好可怕呀！” 而大神只是随便再起一脚，把惊叫着的蝼蚁踩扁。大神怎么踩蝼蚁的视频也开始不断的在视频板块出现，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玩家们都很兴奋，这样的风云人物，荣耀网游里貌似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曾经出现过的，很快就会被俱乐部注意。 而后给拉到战队里，开始职业选手的生涯。他们当中有一些很快就淘汰沉沦了，有一些凭借着努力站稳了脚跟，更有一些成为真正站在荣耀顶尖的人物。这个君莫笑呢，会怎么样？这人的实力应该毋庸置疑了吧？看着视频们的老鸟们纷纷断言着。 20级的等级和装备差距 却还是轻松碾压着一个又一个等级高过他的对手，而且还有制作银武的本事，随便哪条都值得俱乐部向他抛出橄榄枝。讨论中甚至出现猜测君莫笑会被哪支战队挖走，甚至出现了开始分析这人的适合哪支战队。在研究了这人的职业，在发现这人在竞技场的对手没一个是等级低于他的，在注意到这人已经是在竞技场里打了整整一天了，玩家们很快也是果断推断出这人是在进行神之领域的挑战。 是个人才啊， 各路玩家纷纷感慨着。 很快就会成为职业选手了吧， 大家纷纷想着。没有人怀疑这人本身就是职业选手，因为没有哪个职业选手这么有空跑到网游里做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这么没完没了的欺负普通玩家。这一天很快过去，第二天到来，关注此事的玩家迅速浏览各大竞技网站，看看有没有新人被挖掘的消息，结果没有。而后再进各大荣耀论坛，发现有关君莫笑的讨论继续激烈，甚至有媒体记者试图在游戏中采访到此人，但至今还没有接洽成功。第一个八卦的人都在研究君莫笑，第一个八卦的人开口必要提到的就是君莫笑。这才仅仅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君莫笑的行踪一点悬念都没有。竞技场里天天有人追着看他的比赛，不少人甚至主动上场跪求一拜，被君莫笑连击秒过，成了春节以后荣耀里最潮的事情。这些动静这么多天叶修当然也都知道了，却没怎么在意，他只求最快地完成挑战任务，多些人排队上来求战他求之不得。就是有一天黄少天的小号刘牧又是钻上了线，很是聒噪一番。 你妹啊，和那么多人都 PK 了，怎么就没时间和我打一场？ 黄少天多次排队跪求一战，至少未果，怨念大到不行。 任务中， 叶修回复。印象中真是没看到有夜雨生凡的邀请，但就算有，叶修也肯定是果断拒绝掉。和那家伙打可就不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了，而且还未必能赢，纯属浪费时间啊。 等你进了神之领域，你等着， 黄少天放狠话。叶修回复了一个酷极了的表情，不再理会。这一个新年，因为突然涌现出了这么一个风光人物，让荣耀的玩家们都觉得很不寂寞。围观君莫笑的活动到后来看起来好像比春节系统活动还要热烈似的，甚至有人不惜新买一张十区账号卡跑去第十区亲自围观。无聊的玩家显然是很多的，不过让大家不解的是，对于君莫笑，能扒的他们都已经扒的差不多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俱乐部招揽君莫笑？每一个老玩家心中几乎都有一支自己支持的队伍，有不少人甚至开始积极和俱乐部联系进行推荐。听到粉丝呼声的各俱乐部却都是哭笑不得，俱乐部的反应绝不是像玩家们所想的这么迟钝。早在第一天，他们就都已经纷纷收到报告。在荣耀的这些俱乐部体系中，可也是有着类似于足球、篮球中的球探这种职业的。这些人或专职，或兼职，平时都需要自己去发现人才的。现如今有个人才这么沸沸扬扬地直接摆在了面前，还视而不见，那就有些太过火了。可以说 这一天一家俱乐部里收到相关的报告甚至都不止一份。在一个俱乐部中，管理层、战队、工会、装备研究、星探可以说是分属不同部门，他们之间知道的信息或者共享或者不共享，这并不一定。君莫笑是野秋，工会大都知道，有的战队也知道，但是到了其他部门，知道不知道就不一定了。但不管怎样，到了这个阶段，君莫笑都被推到俱乐部面前了，无论哪个部门之情都会很快共享。君莫笑是野秋在俱乐部很快不是秘密，于是各俱乐部对人才的追逐就到此为止了。是叶秋的话，那么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玩家们只是八卦一下找点乐子的时候，各俱乐部可是从切身利益出发，认真地思考着叶秋在网游里风光无限这件事。结合叶秋会重组战队复出的留言，各大俱乐部最后是心照不宣的没有说出君莫笑就是叶秋这件事。此时说破这件事，不知会引爆多少眼球，引来多少期待，引来多少人的追随。各大俱乐部不去捣乱就算不错，没理由还这样去帮着叶秋复出造势。就靠他一个人能成多大的事儿？众俱乐部不敢小视叶秋，却也不觉得他凭借一举之力真能成什么事。这样在网游中引起一些轰动，是个职业选手都可以做到，毕竟和普通玩家境界不一样。叶秋或许就是想借着轰动来造势，拦是拦不了了，总不能还去推主一下。众俱乐部纷纷都是如此想着。作为一手把叶秋踢出职业圈的家世战队，此时的心情可就更有几分不同寻常了。新年过罢，第一次俱乐部的例会上，这一事儿就被摆在了桌面上讨论。这是俱乐部的例会，参加的当然都是各部门的领军人物。战队方面有正副队长孙翔和刘浩，工会方面自然是陈叶辉，此外开发部的、后勤部的、猎头的、宣传的，作为荣耀竞技史上的一支王牌劲旅，家世发展到今天，各部门已经是相当齐整。例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个，毕竟新年刚罢，开始还是说了一些欣欣向荣的好消息，到了最后才谈起近日在网游圈里风生水起的君莫笑。陈叶辉不自觉地望向了刘浩，刘浩的演技很好，一副刚刚才知道的样子。陈叶辉却不能如此假装，这是在网游里的事情，而叶秋又和他们家世有甩不脱的干系，完全没有注意到的话，他这工会工作可就有些失职了。好在例会之前他已经和经理有过沟通，在网游中与君莫笑的一些交集也是真假参半的汇报了一些。陈叶辉最担心的就是俱乐部也正式下令让他在网游中去打压叶秋，这活压力太大，他实在没有信心。所以在例会上，当经理让他介绍一下叶秋在第十区情况的时候，他着重指出了叶秋在网游中是多么的不可抵挡，什么兰溪阁，什么霸气雄图，什么中草堂，全都是被击倒的反面典型。而他们家王朝因为会长的英明指导，从一开始就和这个来头可疑的家伙保持若远若近的距离，暂时没有吃到什么大亏。只不过因为这人出来搅局，目前在第十区的开荒工作 各大工会都进行得很不顺利，他们家王朝也不例外。陈业辉最后的总结让经理皱了皱眉，这第十区的开荒也是家氏准备重新崛起的一步棋，现在却是遇到了障碍，而这障碍可以说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了。如果不把叶秋踢出战队，叶秋也不会跑去网游，叶秋不去跑网游，那么家王朝在第十区孤注一掷般的投入应该是很容易占到上风的。 哼，怎么说也是职业大神，跑到网游里去出风头，真是把职业高手的脸都丢尽了。 孙翔听完陈叶辉对叶秋在第十区之强势的描述后，很是不爽地评价了一下。 话是这么说，但对于我们工会来说，这样的对手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陈叶辉这时当然不介意把叶秋多多吹鼓一下，最好是能让孙翔这个新队长不爽到要冲进网游和叶秋决斗。虽然他清楚俱乐部恐怕是不会允许，但年轻人气盛，也许私下跑来也说不定呢，就像刘浩一样。说起刘浩，上次谈完之后，这家伙又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说是要再度出手帮忙对付叶秋，结果根本就没见他有什么动作。陈叶辉想想就觉得不爽。 目前工会在新区的情况怎么样啊？ 经理问着。 和其他工会都差不多，因为叶秋的强势，最重要的副本记录基本都被他垄断了。现在第十区的新人眼里，君莫小和他组建的工会才是新区第一。我们，哎，我看情况比较复杂，暂时先把人手和力量都调回了神之领域，新区这边先保持角色的等级，等看有什么转机吧。 叶秋的角色是个散人，而且手中还有件银武，对吧？ 没错。 银武的情报开发部这边研究的怎么样了？ 经理的目光转向了与会的另一人，家事开发部的主管秦瑜。秦瑜的表情也是相当严肃，很仔细地想了想后这才开口。 这件银武算是比较一目了然了，完全就是为了散人这个特殊的存在打造的，多种武器变形设计非常精巧，完全解决了散人这种玩法需要多武器切换带来的麻烦和累赘，单从这一点上来说绝对的天才之作。我们也是研究了几天，暂时还摸不着头脑，这件银武完全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思路，所以它的具体属性我们也无从推断。 秦瑜从荣耀的角度来说的也是超级资深的玩家了，对荣耀没有充分的了解，没有丰富的经验，是绝对担不起开发部这一重任的。开发部的职责就是研究装备，研究如何将角色武装到最强大。但是散人这种玩法正是在职业联盟出现之时可以退出舞台的，所以各大俱乐部的开发部基本没有涉猎散人这一方面，所以这件银武秦瑜确实还做不出太多评价，他只能很坦诚地承认这是一件他们目前完全没有思路可以做出的武器。